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又到咗星期一嘅一剧之本嘅时间啦，继续咧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黄晓初阿初喺度嘅，阿初你好， 大家好。 阿初呢个礼拜咧，我都搔痒得好紧要。 点解咧？ 因为上一个礼拜咧，我哋就讲 betrayal 背叛呢个剧本啦，就讲咗一半。仲有一半未講喎，啊，係咁攞攞亂，好想快啲到禮拜一咧，就聽埋今次嘅哈洛品特呢個 Harold Pinter 嘅背叛啦 ，Betrayal 啦。咁啊，講到一半啦，就講到我記得喺威尼斯間房裏面啦，係啦。咁其實阿老公啦，即係阿 Robert 咧，已經同 Emma 講咗話，頭先銀行嗰封信我知道咗咯，有啲事啊。咁跟住發展落去係點咧？ 即係亦都提下大家聽眾啦，咁我哋個劇本講咗頭五場，去到個劇本嘅正中間嗰場就係喺威尼斯個老公阿 Robert 就揭發咗，原來佢就即係有一啲蛛絲馬跡，就懷疑佢老婆阿 Emma 同佢個好朋友阿 Jerry 就有一段嘅婚外情，咁到最後亦都阿 Emma 就喺威尼斯呢一場咧就承認咗嘅。咁就之前亦都讲过啦，话呢个剧本咧大部分嘅章节咧系倒叙嘅， 系 而呢度唯一咧就有三场戏，就系第五场、第六场、第七场咧系顺序嘅。嗱，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咧，第一、第二场都系顺序嘅， 系 跟住又倒叙倒叙，跟住去到第五、第六、第七场咧系有一个顺序嘅。咁呢个顺序呢个位咧又系相当之有趣。 系点？ 咁就话说就喺呢个威尼斯就完结咗啦，呢件事就翻到去英国啦。咁翻到去英國咧，第一場戲接住嘅竟然係阿 Jerry 同埋阿 Emma 就兩個人就喺佢哋嗰間，佢哋有一間偷情屋噶嘛。咁喺嗰間偷情屋嗰度，佢哋就講話佢哋喺威尼斯嗰度點啊咁樣。阿 Jerry 就猛咁問阿 Emma： 喂，喺威尼斯嗰度點樣啊？咁啊 Emma 就一路都知唔以對咁樣，又問佢話：咦，我記得你好鍾意 Torcello 噶喎。Jerry 問阿 Emma： 我記得你好鍾意 Torcello 噶喎。咁啊，跟住就問阿 Emma： 點啊？有冇去到？咁 Emma 就話冇喎，咁佢話嚇點解唔去啊？佢話因為嗰啲快艇唔知罷工定係咩咁啦，咁啊冇去到咯嚇。咁你可以坐港都啦，咁港都啦要好耐先去到噶，我咁唔去咯，咁冇去冇去啦。咁啊如是者，咁啊喺佢哋言談之間就發現佢哋有啲即係唔知點樣處理大家嘅關係啊，開始有啲即係大家喺間屋度唔知點算咁樣，咁就完咗呢場。主要就係、是。喺我啦，我自己即係因為大家嘅睇法可以唔同嘅，但係對於我作為導演或者作為觀眾嚟講，我認為嗰一場戲嘅重點就係阿 Jerry 佢開始發現佢哋三個人嘅關係係有少少嘅問題嘅。再落去， 我又覺得呢場好似睇到咧，就係 Emma 佢自己已經有咗個轉變啦，而唔去同阿 Jerry 講啦。佢真係知道，其實 Robert 已經知道咗嘛，但佢都選擇唔去講。 嗱，但係 所以令到個關係有轉變。 但係佢講唔講呢樣嘢咧，又即係話分好多頭。 係 點解佢要唔講咧？就我哋好似上次都提過嘅，就係、劇中嘅呢幾個人物，佢哋當佢哋知道咗一啲嘢，或者佢哋有某一啲嘅真相喺手嘅時候咧，佢哋唔講俾其他人知咧，係無形中係形成咗佢哋有咗個。power 有咗个力量，有咗个能量，因为佢知道一啲人哋唔知嘅嘢嘛，而佢永远都唔讲，咁佢就变咗佢有一啲嘅能量喺度。嗱，我哋又假设下，如果阿 Emma 喺呢一场戏，佢真系同阿 Jerry 讲，我老公知道咗，咁会发生咩事咧？而家我哋都系随便噏啫，咁啊，咁可能 Jerry 就会好惊啦，然之后可能会即刻揾阿 Robert 讲对唔住啦，系咪？可能会系咁啦，我当系咁。咁但系。Emma 就真係冇咁做喎，咁點解佢冇咁做呢？嗱，佢唔講俾阿 Jerry 知，佢知道咗啦。咁如果佢真係可以喺呢三個人呢、這個三角關係之中，我叫做 juggling 啊，即係好似啲人耍雜技咁樣，可以平衡到呢件事，而大家都相安無事嘅話，咁阿 Jerry 冇需要知嘅，因為 Robert 喺之前嗰場到最後亦都係話點啊，我哋聽日仲去唔去 Torcello 啊？係 啊， 咁樣即係究竟阿 Robert 嗰個狀態係咩嚟嘅咧？亦都唔係好清楚嘅。所以 Emma 喺呢一個位佢選擇唔話俾佢知，又或者係選擇 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嘅生活會唔會有啲嘅改變啊？又或者 或者令佢冇改變，想繼續平常咁樣生活， 點樣可以繼續平衡到呢個狀況呢？ 除非 Robert 喺威尼斯嘅時候係可能已經係發曬爛渣，話我哋要離婚啊咁樣。我諗翻到嚟 Emma 就冇得唔講，但係一 Robert 嘅處理手法就係、是、我哋去唔去托 Cello 啊？係 啦，嗱咁，但係 Robert 嗰個佢所謂話離婚唔離婚嗰個究竟係乜嘢呢？如果要講翻轉頭嘅話，佢嗰個位佢選擇佢話啊，你知唔知啊？我中意阿 Jerry 仲多過中意你啊，同佢有外遇嗰個應該係我啊。嗱、佢咁樣講係真話定假話，我哋又唔知。佢講呢句嘢其實可能純粹係要令到佢嗰個地位高啲嘅啫嘛，令到佢我頭先講嗰個所謂嘅力量個能量大啲啊。佢咁樣做，但係到最後佢又同個老婆講：聽日我哋仲去唔去台 Cello 啊？係令到佢有一個無上嘅，突然間有一個好大嘅權力啊！ 係， 佢個 power 好大啊！我咁樣去描述呢樣嘢，所以嚟到呢一場，阿 Emma 雖然係知道咗佢老公知道咗啦、 嗯， 但係佢同唔同阿 Jerry 講咧，就變成咗一個好有趣嘅情況，因為觀眾坐喺下面睇，誒點解佢唔講俾佢聽？但係諗下，咁係啊，點講啫，大佬啊？咁唔講又有冇事呢？咁啊，即管睇下有冇事啦，所以就去到第七场啦。 诶，系啦，咁即管睇下第七场系点咧？ 第七场系做咩事咧？第七场就系顺序噶嘛，我话第五、第六、第七场系顺序噶嘛。咁去到第七场系做咩事咧？就系、是、竟然系 Jerry 同阿 Robert， 佢哋耐唔耐会约食饭噶嘛？ 系啊， 咁就约食饭，咁喺间餐厅度，好衰唔衰？就喺间意大利餐厅嗰度。就喺度食饭，咁啊大家围埋一齐，原本系冇嘢噶，咁啊佢哋想叫嘢食，个 waiter 又奇奇怪怪咁样，又叫啲嘢食啊，成好迟都唔嚟啊，咁样佢咁就成个剧本咧，其实就嗱你知啦，英文同我哋中文就好唔同啦，喺成个剧本入边咧就有两句粗口嘅， 嗯， 有两个真系一啲唔应该喺大气电波度讲嘅， 你唔使示范噶，唔使示范噶， 我唔会，你放心啊。咁啊，其中一句咧就系喺阿 Jerry 同阿 Emma 分手嗰一场，就系出自 Emma 嘅口嘅。 哦， 咁嗰度有一句，因为佢哋分手， 即系第几场啊？ 嗰场系第三场。 OK， 嗯， 第三场，因为第一场就系阿 Emma 讲咗俾个老公知啦，第二场就系阿 Jerry 嚟啦，对唔住啦咁啊，第三场就系、是。flashback 翻，即系倒叙翻，就系佢哋分手点解分手，点样分手嗰一场。 系 咁嗰一场就系 Emma 有一句粗口。 OK， 跟住第二句粗口咧，竟然唔系威尼斯嗰场。 系啊， 最有趣嘅系去咗边场？ 冇发过出嚟。 就系、是、去到呢场第七场，呢、這个 Robert 喺间餐厅入边，佢呢句粗口系唔系闹 Jerry， 唔系闹个 waiter， 佢系闹间餐厅嘅。佢系话呢间餐厅点解仲唔执笠啊？咁样，然之后就讲咗 粗 口嘅， 哦， 即系唯一佢一个情绪最大嘅发泄就喺呢一场嘅。 竟然啊！ 讲翻呢一场先，咁佢哋就即系三两个人坐喺度喺度食饭啦，咁 waiter 来来出出入入啦，咁个 waiter 冷风脆咁，其实就搞到件事就好麻烦嘅。咁但系个重点系咩咧？个重点就系、是、Jerry 就问佢点啊？去呢转去威尼斯好唔好玩啊？咁、样。咁跟住就你哋有冇去 Torcello 啊？因为佢系问过 Emma 噶啦嘛， 系啊， 但系佢对住阿 Robert， 因为乜都唔知嘛，佢又要再问一次啦。 你作为观众睇啊 ，Jerry 真系好惨啊，系咁蒙在鼓里。 咁佢系咁样问啦、啊，最惨系佢问完之后，个老公就话我去咗一转 Torcello，Robert 话佢去咗一转 Torcello， 跟住佢话阿 Jerry 就吓、啊、你唔系，跟住阿 Robert 就话吓咩啊？我冇、啊，我以为啊冇，咁点啊？到最后点啊？因为佢一路以为罢工啊嘛，因为 阿 Emma 话俾佢知罢工啊嘛， 啊 但系竟然个老公去咗，咁啊跟住佢就话好正啊嗰度，咁 Emma 咧佢话我唔知啊，瞓紧觉啩。嗱 ，Robert 嘅佢呢几句嘅对答咧， 系 露咗好多嘅端倪出嚟噶， 系 因为阿 Jerry 就知道一啲嘢啦，就系、是、Emma 冇去到 Torcello。咁呢个系真话啦，因为 Emma 话咗佢冇去，但系佢冇话点解。咁跟住嚟到啲 Robert 就同佢講 ，Robert 有去到 Torcello 喎，一個人去嘅，但係 Emma 去邊啊？瞓緊覺啩。 唉， 咁喺呢度 Jerry 見到嘅就係、是，咦，佢兩個關係有啲問題喎。佢兩個明明係去旅行一齊，點解會個老公就去咗 Torcello， 然之後個老婆就唔知去咗邊？話 但 係 兩個都冇提起過佢哋係鬧過交啊，定係開始有不和？冇、 就是、提 過， 冇特別 提 過嘅。有嘅，但係其實 Jerry 係慢慢咧。系从言谈之间系感觉到， 佢应该瞓咗觉啫。 系啦，有啲唔对路嘅，咁佢就开始即系 有意无意有少少就即係点啊，有时我明嘅，即係一个人咁啊会舒服啲，係啊我明嘅。即係其实佢係 sense 到一啲嘢，佢感觉到一啲嘢。咁但係佢又唔知道佢係闹交，亦都更加唔知道其实係自己同阿 Emma 嘅婚外情已经俾 Robert 知道咗啦。咁啊呢一场就完咗㗎啦。而阿 Robert 到最后就係冇讲过佢知道㗎。 即系同 Emma 一样喎，选择唔讲喎。 你 系咪好似扮冇事咁继续行咧？ 嗱，呢个就唔知啦。因为你记唔记得我话有趣嘅呢个戏又系嗰样嘢，就系佢知道一啲嘢，佢唔讲俾人听。 系啊， 咁佢就从而得到一个 power， 一个 power 能量。 你睇翻咧嗰个所谓嘅而家个剧本前面嗰几场戏啦，即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二场，你记唔记得？第二场阿 Robert 就曾经同阿 Jerry 讲过，就系话我一路都以为你知咯，跟住 Jerry 就知道啲咩？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两个啲嘢咯。但系佢同我讲话你唔知道，但我一路都唔信咯。但系其实 Robert 究竟系唔系真系觉得佢系知嘅咧？我唔够胆肯定啊。 即 系呢个亦都系呢个剧本最有趣、最有趣嘅地方。好多好似系已经系 factual 嘅嘢，已经系既成事实嘅嘢，已经系摆咗上面嘅。但系其实你都唔知道系真定假噶。 系，因为佢哋从来都好似对嗰、对一啲佢哋已知嘅事嘅态度，都系有啲好似。冇乜特别啫。 係啦。 但係其实嗰个冇乜特别 嘅 最大嚿嘢喺佢哋自己嘅内心深处。 而佢哋就係一路都唔讲一路都唔讲一路都唔讲，从而係令到自己唔使冇咗佢个 power。 係。 或者係可以控制个情况控制得好啲。呢、个就係个戏其中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囉。咁就呢度就完咗第七场啦。 嗱，完咗第七场之后呢，我哋依家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呢就继续讲埋。都唔知道叫做结局定系开头嘅第八、第九场啦，转头翻嚟见。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一剧之本的时间，我 Winky 和阿初就继续在讲背叛这个剧本的。阿初刚才就很紧张地讲完第五六七场，其实是 Emma 和 Robert 已经讲过说知道 Jerry 的存在在他们的感情里面，是但是又一直没有讲过出来。发展下去第八、第九场，即这个结局或者其实最后应该是怎样呢？剧作家哈洛品特会怎样写下去呢？ 首先我就讲咗嗰场戏第八场佢本身发生啲咩事先。个时间就係倒序啦。咁我讲咗发生咩事先啦。咁个场戏一开始呢就係阿 Emma 就喺厨房度，即係喺佢哋偷情嗰间屋住，喺厨房度煮緊嘢咁样。跟住阿 Jerry 就攞锁匙就开门入嚟啦。咁跟住 Emma 一见到佢入嚟就喺厨房度走出嚟，就揽住佢，两个就喺度锡啦。然之后就我喺度煮緊嘢，你唔好搞我住啦咁样。跟住就走入去煮嘢。咁啊 ，Emma 就问佢啦，喂，你做咩？你之前去咗边啊？头先做咩啊？咁佢就话冇啊，行下啦，慢慢行嚟啦。咁啊，周围啲环境点啊？咁啊 ，Emma 问佢几好啊？咁啊，有啲雾咁咯，周围有啲树咁啊，有条河咁咯，即讲啲无关痛痒 嘅 嘢咁样，好奇奇怪怪咁样嘅，有少少奇怪怪啦，我描述为。咁跟住佢就到最后佢就真係懒风趣咁就话，咁跟住呢跟住我就行咗入嚟呢条街，就喺屋企门口嗰度就行上几粒楼梯，就打开道门行入嚟就见到你就喺度煮緊嘢食，跟住 Emma 就捧住一碟送出嚟就话搞掂啦，跟住就搞掂啦，然之后就两个就坐埋台就食饭啦，咁样就佢煮咗少少嘢出嚟食。咁两个人坐埋喺度食饭嘅时候呢，Jerry 咧就開始，即係佢哋兩個喺度講啲日常生活啫嘛。Jerry 就開始講話，唉，最近啊有少少麻煩嘢啦。我老婆啊，而家有個醫生啊，成日好似想追佢咁樣，即係講緊Jerry 自己嘅老婆。 係啊係啊係啊。 個仔啦，又踩單車又跌親啦，咁啊，唉，真係。咁佢就猛咁講自己屋企啲嘢。咁呢個 Emma 就即係唔知。点样安抚佢好啊？因为佢喺度讲紧佢自己屋企啲嘢啊嘛。 而我系你嘅情妇 啊。系啦，咁喺度讲紧自己屋企啲嘢。 系。 咁啊，去到呢一场戏最紧要、最紧要嘅部分就系最尾嗰几句对白，同埋最尾嗰个动作就系咩咧？就系有个位就系喺度食晒一饭，一个停顿咁啦。然之后Emma 就突然间讲话：啊，你有冇谂过改变你嘅生活啊？跟住之后改变，跟住停顿。 系。 然之后 Jerry 就话冇可能。咁跟住一个停顿之后啦 ，Emma 就讲咗句嘢，佢话我有咗啊。 嗯， 你喺美国嗰阵时候我有咗啊。咁跟住 Jerry 就冇出声啦，停顿啦又系。跟住 Emma 就话唔系其他人嘅，系我老公嘅。咁 Jerry 就答啦，哦，咁梗系啦。跟住就停顿。 系。 跟住 Jerry 话恭喜晒，咁样。如果大家， 但佢哋系偷紧情喎。 系啦，大家如果你心水清嘅话，你记得呢一场戏系曾经之前被描述过嘅。 系啊系啊， 就 系 喺威尼斯嗰场，Robert 就问话Ned 仔今年一岁，你听唔听到我讲乜嘢啊？咁系佢哋两个细仔，Ned 仔今年一岁，你听唔听到我讲咩啊？跟住Emma 就答佢话，我听到啊，佢系你个仔嚟噶。我有佢嗰陣時啊 ，Jerry 佢喺美國啊，咁然之後啊 ，Robert 又問佢，咁佢有冇恭喜我啊？你有冇寫信啊？咁，跟住啊 ，Emma 就答咗一句就話冇喺信度講俾佢知有咗，咁樣咁樣嘅，咁其實就係講緊係呢一場戲嘅其實。 但其實我哋即係所謂蛛絲馬跡或者好表面睇上去，所有資料都話俾我哋聽，阿 Ned 仔即係 Robert 同 Emma 個仔，其實應該真係阿 Robert 同埋 Emma 嘅。以资料上面睇，可唔可以咁样讲？ 字面嘅所有资料系咁样讲嘅。 但我突然之间咧，都系一个女人咧，我就喺度谂，其实如果 Emma 问阿 Jerry， 你有冇谂住改变你嘅生活啊？如果呢个男人可能佢答嘅系，哦，有噶，我想同你一齐，可能我会话俾你听，个仔系你嘅。 有可能啊。 系啦，但系如果你话我冇谂住改变。咁、那個仔就係我同我老公，因為冇諗住改變任何嘢嘅情況底下， 冇錯。 所以真係好似表面嘅所有資料話俾你聽，係啦，個仔係阿 Emma 同 Robert 嘅，但我總會留一線喺度諗，個仔會唔會係 Jerry 嘅呢？我都總會咁諗。 講到呢度，我又醒起啲江湖日事啊！ 你又有段故啊？ 少少有段故啦。當年喺美國讀書嘅時候，我好記得嘅，因為年頭咧，咁有一科就係講戲劇理論嘅，就係、是、好似我哋而家討論緊嘅嘢。咁就个老师就攞咗一扎剧本名出嚟，就话诶、哎，你啲同学就一人负责 present 一个啦，是是是就翻去你哋就负责 lead 一堂，就系讲嗰个剧本嘅。咁跟住个 list 一出，大家见到 betrayal 就十几个同学一齐指住我，就叫你讲啦咁样，因为佢哋都知道，因为我喺美国都读过，佢哋睇过，咁跟住就指住我读咯咁样。跟住好衰唔衰到我 present 嗰日咧，我就迟到。我遲咗五分鐘，咁我兩手揈揈咁啊行入去個 lecture hall 度，然之後個 professor 就：喂，你知唔知你今日要 present？ 我知啊，對唔住啊咁。跟住話：你今日要 present， 你乜嘢都冇攞嚟嘅。我話：係啊，我得噶啦咁啊。你講咩？你繼續啊咁啊。跟住即係我就為求打現場，我就話：你講咩？你哋繼續啊，得噶啦，唔使理我咁。跟住佢哋開始喺度講，開始喺度講咁。跟住我好記得嗰一堂咧，入邊係即係我係兩手揈揈咁樣，然之後就係成個劇本喺佢哋拗到最火紅火綠嘅時候咧，我就係同佢哋講：你講緊第八場啊？咁我想問點解喺第八場佢講嗰句話？你有冇諗過改變你嘅生活啊？之後佢話改變，跟住嗰度有個停頓啊。即系我系好 specific 咁每一个位边个个停顿， 系 我都记得嘅。而每一个嗰个停顿咧，都系好奠定性嘅。跟住有一个最咬得火红火绿嘅讨论，就系个仔系边个嘅。因为有呢啲同学佢睇完个剧本就系、是、剧本入边所有嘅资料都系话嗰个仔应该系 Robert 嘅。 系啊。 但系到最后，我嘅答案即系同我喺呢个节目度讲过嘅都系一样。 你有一个答案啊，竟然！ 唔系我嘅答案，只不过系话我当时嘅答案，同埋而家我讲俾听众听嘅答案都系同一个就 系咩咧？ 嗰个仔系边个根本系唔重要的。 系啊， 重点嘅系佢哋如何去处理呢个问题啫嘛。我之前都好似提过嘅就系、是、Emma 究竟自己知唔知道嗰个仔系边个嘅？究竟佢知唔知咧？佢都可以唔知嘅。佢自己都唔知道，但系表象上佢话呢个仔系边个嘅，佢就赢晒嘅。如果佢表象上攞出嚟话呢个仔系 Jerry 嘅话，佢输晒嘅呢个 game。成个游戏佢输晒，但系不论个仔真实系边个嘅，佢只要话呢个系 Robert 个仔，佢永远都唔会承认呢个系 Jerry 个仔。喺 Jerry 面前，喺 Robert 面前，佢只需要喺 Jerry 面前暗示嗰个仔有可能系你嘅，佢就已经赢晒啦。 系啊， 呢个就系点解 个表象上所有人都一定认为呢一个系 Robert 个仔嚟，但系暗瓦底其实我亦都即系我个人认为有迹可寻地 ，Robert 一路都怀疑嗰个唔系自己个仔， 系啊 ，Jerry 一路都觉得嗰个自己有个仔， 系啊， 系咪？即系呢个就系个戏最有趣嘅一个地方。 我唔知咧，听众记唔记得我哋上一集就系讲过咧，哈洛品特咧就佢有一个特色咧，就系佢嘅剧本咧有好多静默啦、停顿啦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咁咧其实喺呢一个例子上面最睇到咧就系呢啲静默啊、停顿啊，系令到嗰个戏嘅气味再增强咗一千倍咁多。因为如果佢冇呢个停顿，佢就咁讲完讲去，我个仔都唔系第二边，唔系边个嘅，系我老公嘅。即系如果就咁讲啦，其实冇乜嘢。但如果真系系咯，我有咗，跟住你真系整一个静物出嚟， 系 呢、這个都唔系边个啊，系我老公。 呢、這个系即系我都嚟到今一集，我唔记得我之前有冇提过，我都想再提一次，因为呢个我认为系剧本或者编剧嘅最根本、最根本或者系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有好嘅戏、所有好嘅剧本都有一个类似嘅状况嘅，就系咩咧？就系、是。编剧写嘅字唔系佢最需要讲嘅嘢，系喺呢啲字之下隐藏咗嘅嘢，就永远都系一个剧本最想写嘅嘢，亦都系我哋到最后觉得一个剧本好最重要嘅地方。根本唔系喺嗰啲字嘅表面啊，描述紧嗰个世界，而系喺啲字里行间同埋嗰啲人嘅交流之中，我哋见到嘅真相，即系我哋认为嘅真相啊，就系有啲人同人之间嘅关系。我哋描述紧人性，描述紧啲事件，但系通过佢嗰啲表面嘅言语行为，我哋知道呢啲人谂紧啲乜嘢，而咁样好睇咯。即系呢个系即系点解 Betrayal 呢个剧本我自己会咁中意，或者佢成为一个咁重要嘅剧本啊？喺我哋戏剧整个戏剧文明史入面系咁重要，系因为佢系个戏表象系好淡淡然，好似冇乜嘢咁样，或者你见到有嘢噶，但系好多嘢都系藏喺底噶。观众喺个观众席度坐喺度睇个戏嘅时候，系一路接收紧下面嗰啲信息。而你谂下，阿 Winky 你系读表演嘅，我哋成日讲做戏讲交流，呢啲咪交流咯。表面讲嗰啲对白唔系重点嚟，唔系最大嘅重点啦。起码好多时，但系下面嗰阵，你谂下头先讲嗰几句对白，你有冇谂过改变你嘅生活啊？改变停顿。冇可能。你谂下嗰度嗰个女人其实喺度讲紧乜嘢？个男人系点样答紧佢？只系短短两句改变， 系 冇可能嘅。即系呢一个咁样嘅答案之间所交流紧嘅复杂程度，同埋佢嘅浓缩嘅程度啊，系我哋就算系我一个咁九流嘅演员，我只要顺住个剧本读嗰度嗰个停顿，我控制翻。合理嘅 节奏，你俾佢存在翻， 你俾佢存在翻，嗰、那个戏所潜藏嘅就涌住咁出嚟。 系啊， 呢、這个就系个剧本犀利嘅地方。 嗯， 即系我哋难怪你睇下而家嗰啲电视剧点解不停咁俾人诟病嘅，就系阿小明，我识咗你十年噶，小明知道你识咗你十年，你讲出嚟做乜嘢啫？小明唔需要知道，除非你要问佢借钱嘅啫。如果唔系，你唔会讲出嚟嘛。但系好嘅剧本就系全部系藏喺底嗰啲。 嗯， 咁呢一段戏啊，即系第八场呢、這个最尾呢个位。就係、是、咁樣嘅一件事啦，就係、是、阿 Emma 係曾經佢提議過，就係不如我哋改變我哋嘅生活，但係到最後佢甚至係我認為啦，我個人認為嘅啫，呢個你哋即係大部分觀眾可以唔同意我，就係佢攞出佢有咗呢一個作為一個注碼，而佢第一下佢冇講到個仔係邊個嘅，包括佢話我有咗啊，你喺美國嘅時候。呢一句嘢，不论系英文也好，中文也好，都冇讲到呢个所谓你喺美国嘅时候系咩意思喎、 啊？ 究竟系你喺美国嘅时候我验到啊，定还是系你喺美国嘅时候我有咗，即系唔可能系你啊？定系乜嘢咧？都冇办法解释噶。但系之后有个停顿，跟住佢话，不过唔系其他人嘅，系我老公嘅。即系你谂下嗰个戏系提高到嗰、那个我哋叫嗰个戏剧张力啊，提高到一个地步咧，系我哋系唞唔到气嘅，个个一齐，哇，点算啊？咁样我哋坐喺个观众席度会咁样，而到最后。Jerry 嘅答案竟然系，恭喜晒，咁就完咗啊！ 這個第八場。 但我覺得好犀利就係咧，我呢個故事咧，你話佢係賭罪噶嘛？如果你咁樣聽翻咧，即係最尾呢一兩場咧，其實應該係個開頭。通常嘅開頭係好多好普通嘅簡介啊、角色嘅性格嘅交代啊、佢哋故事嘅背景嘅交代啊。但係去到呢一場咧，反而係將之前咧我哋叫做結局啦，所帶落嚟嘅嘢咧，引申到呢度咧，佢好似再另起一個高潮咁樣。 我絕對同意啊！而且有趣嘅係咧，我哋有一樣嘢，我一路都冇好細致咁講嘅，但係如果聽眾心水清嘅話，你會記得咧，喺第一、第二場咧，佢哋曾經話過啦 ，Emma 咧係有一個 gallery 嘅，即係有一個畫廊， 自己有 一 個畫廊。 但係呢一場你見到 Emma 係咩啊？喺個家庭主婦。 係啊，乜都未有。 其實成個戲啊，其中一個最大改變嘅人物啊，係 Emma 嘅。Emma 係由如果順時序嘅話咧，一開始佢一個家庭主婦，一個老婆，一個人妻，到最後佢獨立，佢 即係佢因為呢件事嘅轉變係最大嘅一個角色嚟。 表面上係咯，個外在個環境係咯。 喂，咁我哋又可以討論一下啦。咁究竟 Jerry、Robert 定係 Emma 係呢一個戲嘅主角咧？ 啊！呢、這个到最后我哋系绝对需要讨论嘅，但系我哋仲有一场， 要用好大篇幅，同埋系啦，我哋仲有啲场合，同埋我仲想问你呢一个戏嘅起承转合。喂，咁多嘢问，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继续问你呢个背叛嘅背景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翻翻嚟一剧之本啦，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喺度嘅。嗱，阿初，我哋仲有一场未讲啫，但系关于呢个剧本嘅问题，我实在有太多要请教你啦。咁不如我哋事不宜迟，即刻讲埋咧，呢个戏嘅最后一场，但系咧又因为呢个戏系赌罪，又好似系呢个戏嘅第一场嘅最后一场啦。 好啦，去到个戏嘅最后一场咧，就个发生嘅地点系咩咧？系喺Emma 同 Robert 嘅睡房。 嗯。 咁呢一場戲咧，一開始咧就係出面就應該係有個 party 進行緊嘅。咁跟住啊 ，Emma 就走入嚟個房度，唔知做乜嘢啦，唔知補妝定係咩咁啦。咁點知佢走入嚟嘅時候咧 ，Jerry 就伏咗喺度，即係佢係匿埋咗喺入邊咁樣。佢Emma 係見唔到佢嘅。跟住， 哦，但係呢個係 Robert 同 Emma 嘅睡房。 係啊，呢個係佢哋嘅睡房嚟㗎。咁跟住Jerry 突然間就彈出嚟咁樣，哇！你嚇死我啊咁樣。你走入嚟做咩啊？跟住Jerry 就冷風趣咁樣，有少少借罪咁啦。我知道你一定會入嚟嘅，佢話：我知道你一定會入嚟，你一定唔中意出邊咁樣嘈嘈吵吵。我知道你一定會入嚟嘅。跟住佢就走埋去 Emma 喺度梳緊頭啊嘛，喺度化保温妝啊嘛。佢就走埋去同 Emma 講：你真係好靚。佢跟住佢講話就係話，哦，你知唔知我記得啊，我記得我係點樣識你嘅嗰日，我就應該得到你。佢話嗰日我就應該得到你，你穿著住全身白色。其實嗰日就係佢哋個婚禮啊嘛。如果大家有印象， 哦，就是 Robert 同 Emma 結婚。 係啊，就係，是，Robert 同 Emma 結婚，因為第一日佢哋相識，其實就係佢哋結婚嗰日啊嘛。因為係啊 ，Robert 就係話，係 Robert 就係話啊，我係點樣介紹你哋識噶？哦 ，Jerry 就係我哋伴郎嘛，你係嗰日識 的。我記得喺威尼斯嗰場講。係 啦，咁跟住就佢就話你嗰日係著住全身白色嘅，我應該嗰日就得到你。然之後 Emma 同佢講，我嗰日我唔係著住白色嘅。嗱，呢度又系有一个好有趣嘅，就系，是，究竟嗰个 reality 嗰个真相系咩咧？究竟佢嗰日着住咩色咧？嗱，睇嚟就唔系个重点，但系个重点系 Jerry 一路都认为佢嗰日系着住白色，而我嗰日就应该得到你。Jerry 系咁样讲，咁跟住就 认错咗啊，先生。 系啦，咁但系 Jerry 就有少少借罪咁啦，佢就一路讲佢有几中意佢啊，我真系好中意你啊，咁样。跟住 Emma 亦都系好 behave 噶，即系佢好小心啊，佢话你最好嘅朋友即係我老公呢，佢而家喺出面，你知唔知自己做咩㗎咁。跟住就突然间呢个老公就敲门就走入嚟啦。喂，你做咩？喂，点解你会喺度嘅咁样。跟住 Emma 就即刻走埋自己个老公度啦，就话哦，你个朋友醉咗。跟住Jerry 就话，我入嚟呢度系专登要同你老婆讲佢有几咁靓。佢冇讲大话，佢真系走入嚟同佢讲你有几咁，佢个老婆有几咁靓。 系啊，冇讲大话。 跟住佢同佢个好朋友 Robert 讲，佢话我觉得即系我认为佢靓，我有啲咁样嘅感受，我应该话俾佢听咯，唔需要有保留噶，应该毫无保留咁样话俾佢听。 系 咁啊，跟住呢个 Robert 咧就到最后，呢条友都系最最地由佢啦，转身走咗，剩翻 阿 Jerry 同阿 Emma 喺间房入边，跟住到最后 Emma 系谂住，喂，都系嗱嗱闪啦，咁就谂住出门口走啦。跟住到最后就系阿 Jerry 就捉住佢嘅手，唔俾佢走。跟住阿 Emma 拧翻转头望住佢，跟住就熄灯，成个戏就完咗啦。 哦，就系佢哋第一日开始挞着。 系啦，嗱嗱，你话系唔系嗰日第一日开始挞着？我唔敢讲，但系呢日就一定系阿 Jerry 表白嗰日啦。咁但系个戏系完喺呢个位嘅。 而 Robert 点解会俾佢哋两个摆喺呢个空间呢？ 嗱， 亦都系喺呢 呢个位，我有少少我嘅个人嘅睇法或者注脚。成个叫 betrayal， 系 讲叫背叛。咁我哋到最后点都一定要讲个起承转合㗎啦。 嗯嗯， 但係我想我哋讲个起承转合之前，我已经喺度攞个少少嘅注脚俾大家諗一諗，就係成个系叫做背叛。但係呢个背叛，如果我哋一路倒叙返去最开头，个开头系因为乜嘢开始呀？就係因为 Robert 一个无限大嘅信任，佢转身走咗出去，留低个老婆同个好朋友喺度。 係呀係呀。 呢个就系成个系其中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几有趣嘅注脚。个编剧留喺度嘅主角系件事嘅开始，系因为嗰个好朋友见到件咁样嘅事，而佢一路都唔觉得有任何问题，而佢转身走，因为佢信任自己嘅老婆，信任自己嘅好朋友。呢个系我嘅睇法啦，大家可以唔同意嘅，即系但系我认为呢个betrayal 嘅 flashback 嘅一路嘅倒叙去到最开头，系因为一个无限大嘅信任。 嗯， 呢、這个亦都系真系意味非常之深长啦。 喂，咁我哋不如事不宜迟，就讲下起承转合啊。咁、那个起算唔算系呢一场咧？定系调翻转头系真系第一场咧？系佢哋嘅结局咧？ 嗱，咁啊，我哋都已经唔系第一集啦， 第十集啦。 OK， 第十集啦。我哋咁多集之后，我哋一路讲个起承转合，我唔知道大家听众或者你记唔记得每一件事，我哋揾个起承转合。都要搞翻清楚系乜嘢嘅起承转合先？嗰、那个所谓嘅起承转合就 系 冲突嘛， 角色上面自己 唔系，一定系个事件成个戏嘅主要事件个主要冲突嘅起承转合、 哦嗯， 所有嘢系围绕住呢样嘢嘅啫。咁我想问啦，听咗咁耐啦，而家个戏仲要倒叙嘅添，系有一啲嘅难度嘅。咁、 嗯、 我想问啦，成个戏嘅主要冲突系咩咧？好难答呢个问题。 主要冲突系。Emma 系背叛咯，系 Emma 同阿 Jerry 有一段不可告人嘅恋情，但系俾 Robert 知道咗。 呢个系个主要有一个事件啦， 系。 但系你呢个事件嘅讲法同个倒叙系完全冇关嘅。 嗯， 你顺序做都得噶。 系啊， 系嘛？即系我哋睇过唔少呢啲咁嘅戏啦，系咪？讲一男一女两夫妇，然之后有个朋友，跟住有段外遇，跟住佢哋开始有关系啦，然之后点样唔俾个老公知道，到最后个老公知道咗，但系冇出声，到最后竟然系咁样完，我可以顺序做噶。 嗯， 但系佢呢个戏喺倒叙嘅情况之下，究竟有冇啲事件系从而产生咗我哋需要解决嘅咧？ 哇， 好 难 谂啊！ 呢个问题真系 好难谂。嗱，有一样有两个主题咧，有两个主题咧，我认为系冇一套戏系可以冇咗嘅，好奇怪。你有两个主题，有两个大嘅命题，所有戏都系关于呢两个大嘅命题嘅。一个系关于爱， 系啊系啊系啊， 爱系即系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啦。 即系令到每一个剧本几时都可以演落去，就 系 因为佢哋谈论嘅 因为人同人之间嘅关系，令到有呢个我笼统地叫做爱嘅嘢啦。不论系。爸爸妈妈同仔女，或者系男女之间、嗯，或者系人对呢个宇宙、对地球，嗯、 就算系同性啊、异性、啊， 或者系人对自己，佢爱自己，嗯、都系呢、這个系所有戏到最后一定要有嘅，因为冇咗呢样嘢，所有人都冇我叫 motivation 啊、 嗯， 即系个动力啊。 系、嗯、啊 ，OK。咁第二样嘢咧，系所有戏都系一样嘅。如果你记得我哋第一个讲嘅剧本系咩咧，《伊迪帕斯王》 系。 其中一个好大嘅motivation 嗰个动力系咩咧？ 命运， 命运系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好重要嘅都系真相。 Okay, 真相， 真相 ，the truth。 嗯嗯， 所有戏都差唔多一定有呢样嘢，你谂下，所有戏都有呢两样嘢嘅，冇呢两样嘢搞唔掂嘅所有戏。 嗱，今次 betrayal 背叛一定系啦， 系啦个真相啦。嗱、 啊， 咁跟住咧，我哋话而家。如果我哋话成个戏嘅主要嘅冲突啊，主要一个不论系喺角色嘅心理层面， 嗯、 或者喺观众喺睇嘅时候嗰个过程入边，最主要一样嘢影响紧我哋嘅咧，就系、是、我哋想知道个真相。嗱、 嗯， 冇办法，因为我哋咧系喺即系一个电台节目度，我要口述咁将个故仔讲俾大家听，我冇办法将所有嘅细节都讲得好清楚。但系如果大家有印象咧，佢每一场咧都有啲奇奇怪怪嘅注脚。然之后下一场呢就咦哦原来系咁㗎。跟住呢你又下一场又有啲注脚点解呀跟住 哦，原來係咁㗎，即係一路一路咁樣推翻上去㗎啦。我舉一個例子，我諗大家唔會記得㗎啦。喺第二場戲咧，即係阿 Jerry 叫阿 Robert 嚟佢自己屋企，然之後同阿 Robert 講對唔住啊咁樣。阿 Robert 臨尾佢哋兩個嘅對話咧就係話：啊，我記得啊，幾年前你都去過 Torcello 啊。 嗯 ，Torcello 係咩？係你去過啊嘛？你話你一個人啊嘛，好正啊嘛，你話嗰度。跟住阿 Robert 個答案，如果我冇記錯啊，佢嘅答案啊，啊係，跟住停頓。系咁样嘅，佢专登喺嗰度无啦啦有个停顿，系当日我记得我作为导演，我专登都要加啲 blocking 去将呢样嘢放大，等观众记得呢样嘢。 系， 然之后去到 Torcello 真系威尼斯嗰场咧，大家就哦，原来系咁嘅，系有关系嘅。跟住佢喺呢度讲一啲嘢之后嗰场又哦， 即系佢好多嘢喺之后度揭翻出嚟，令观众明白翻点解嗰阵时佢可能会有呢个停顿。其实佢已经系谂紧一啲佢以前发生咗嘅嘢，但我哋未知。 唔系净系停顿嘅，系成个系好多嘅一啲 information 啊，即系一啲嘅资料啊，都系咁样发生嘅。就系、是、发生咗，你可能嗰一刻系无关痛痒，唔系咁重要咁。但系咧。当我哋一路倒序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系咁嘅。 系， 因为呢个 Robert 喺第二场又话，我一路都以为你知，但系 Emma 同我讲你唔知咁样咯、嗯。但系我哋睇翻转头又，咦，佢又真系好似唔知咁样噶。但系阿 Robert 又，佢系咪知噶？佢哋就一路搞睇，又好似系。所以我哋一路喺度挖掘紧嘅咧，系可以话系个真相。呢、這個係成個戲個倒序一個好大嘅原動力嚟嘅，即係唔係純粹地就咁倒序就算數，哦、而係我哋作為觀眾，我哋都想知道個真相。你諗下，你諗翻個劇本頭兩場，第一場阿 Emma 走嚟講話，我會同佢離婚㗎啦，我哋可唔可以喺翻埋一齊？其實個劇本冇寫到呢句嘅、嗯，但係其實佢個行為行動就係話，我哋唔知仲有冇機會咧，即係佢猛咁問佢，你最近點啊？你點啊？我想知道你點啊？而家咁樣，所以我認為佢一個最大嘅行為行動就係想同阿 Jerry 復合嘅。其实 是 竟然是。咁但是阿 Jerry 知道咗佢讲咗出嚟之后佢就即刻发烂渣啦，然之后第二场就捉住阿 Robert，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但阿 Robert 同佢讲我知道咗好耐㗎喎，吓第二场完咗。 嗯嗯。 跟住就开始我哋其实我哋作为观众我哋系咩呀，佢哋之前有佬阿 Emma 同阿 Jerry 之前有佬，吓佢好耐之前知道咗，咁佢哋呢五年系点样㗎，跟住个戏开始 flashback。 嗯， 一路 flashback， 一路 flashback， 一路 flashback， 即系倒叙翻落去。 系啦、啊，一路倒叙翻转头，而呢一个就系成个戏，我认为个倒叙嘅最大动力 系 就系个真相。 嗯， 所有观众同埋有一个人系特别喺个戏入边呢三个角色，有一个人系特别关心呢样嘢嘅个真相。嗯、你认为系边个咧 ？Jerry。 我绝对同意啊！ 好惊啊！ 成日都好似考你噶嘛？ 你头先有个静默啊，你有个停顿喺度，凝聚咗股能量俾我。 系啦，同埋我系可以，你答完 Jerry 之后，我可以 Jerry 真嘅。 哦， 咁嗰个停顿就好有味。 好惊、 啊。Anyway， 个我认为系 Jerry 啦，就系佢系其中一个最想知道嘅真相啦，因为其实另外嗰两个角色。知道嘅嘢係多好多嘅， 係啊，即係本身已經知道。 Jerry 係最被蒙在鼓裏嘅， 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就係、是、觀眾睇都會覺得，哇 ，Jerry 你就係完全唔知嗰、那個，但係佢哋知道有啲嘢冇同你講，你又好似感覺到佢哋有啲變化，但又唔知係咩嚟。 仲要最好笑嘅係咩咧？喺第一場入邊咧 ，Jerry 係曾經有佢咁嘅對白嘅，佢話：，唉，諗翻以前我哋兩個仲一齊嗰陣時。啊！啲人而家成日傳你，即係佢話 Emma， 啲人而家成日傳你同嗰個唔知邊個作家成日喺埋一齊喎。我話佢哋都傻嘅。嗰陣時啊，我同你啊一齊啊，佢哋又冇人講我，我覺得真係好好笑。跟住阿 Emma 講咗句，佢話其實可能嗰陣時個個都知咧。跟住阿 Jerry 變會啊咁樣， 懶醒豬頭 兵。但係其實可能好多人都知嘅，但係就係 Jerry 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佢覺得自己係。掌控晒所有嘢，但系我哋慢慢一路喺个赌场入边啊，就系、是、见到嗰啲人其实好多嘢都冇讲佢知，佢好多嘢都唔知，而到最后佢要追寻呢一个真相。而如果我嚟到呢度咧，我就要唔系打岔少少嘅，就讲、是、另外一个好重要关于起承转合，就系、是、究竟边一个人系呢个戏嘅主角？ 嗯，因为都我哋 根据你头先咁讲嘅话咧，即系唔系净系根据你头先咁讲啦，我系有引导性地逼你答一个咁嘅答案嘅。 系啊系啊， 但系我嘅答案就系呢个戏嘅主角必须要系 Jerry。我上一集都讲过啊，有一样嘢好有趣嘅，就系成个剧本入边只有一场系冇 Jerry 嘅啫，就系、是、威尼斯嗰场。 系、 啊、而嗰场系喺。 九场戏入面正中间嘅核心。 嗯。 而嗰一场佢嘅唔知呢亦都系令到佢呢个角色最大嘅 downfall,、 嗯、 即系佢呢个角色最大嘅一个灾难啊，就系佢唔知道个真相。而到最后。 而佢追求緊。 係啦，佢一路一路成个戏就系推返转头。系如果我形容呢个戏为系 Jerry 佢嘅回忆嘅话呢系一啲都唔过分嘅其实。 嗯、 即系佢諗返成件事到最后。哎呀，点我哋究竟系点样会搞到今时今日咁样嘅田地？到一开始佢哋系点样开始嘅？就系、是、嗰一场喺个喺阿 Robert 同 Emma 间房入边，阿 Jerry 捉住 Emma 只手嗰一场戏咯。所以呢一个就系成个戏最最最重要嘅个行动线，或者系令到观众最紧张嘅一样嘢。观众好自然地睇睇下就会开始谂，哎，点解会咁样？因为每次我哋见到有啲奇怪怪嘅，咦？点解呢度会咁嘅？然之后我哋就会好想知道嗰个真相系乜嘢咯。 系 呢、这个就系成个戏，即系所谓个起承转合最重要嘅动力啦。 哇！听到呢度咧，我谂我都要俾我自己嘅脑袋消化一下。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翻嚟一剧之本啦，继续有我 Winky 同埋阿初喺度啦。嗱，阿初头先咧，我听咗你讲咁多之后咧，终于。即係了解曬成個劇本啦，我都有一個感覺，嗯，呢、這個劇本係有需要倒序嘅，因為如果我真係諗，我順序做翻落嚟，其實唔係去即係觀眾冇同個我哋頭先講個主角 Jerry 啦，一齊去追尋翻個真相。無論 Jerry 佢追尋真相係由第九場至到去第十場，但係我哋作為觀眾一路睇個戲就嗯。佢呢度埋下咗啲伏線喎，佢再揭翻以前，我哋好似同 Jerry 行前一步去揾翻個嗰件事出嚟咁。咁嗱，調翻轉，依家我就想問啦，呢、這個戲嘅起承轉合，我都會由即係依家個劇本嘅次序嚟討論咯。我咁樣講， 冇錯冇錯，絕對需要。 嗯， 即係因為起承轉合嗰個最大嘅應用啊，對我嚟講咧，係我成日都話。睇戏其实系一样咩嘅事件嚟嘅咧？我谂大家听众系试过咧，你行下街见到对面家人喺度闹交，你唔知佢闹乜嘢噶。 系， 但系嗰度因为有某一个基本嘅冲突产生咗，而你会想知道跟住会点样发生。如果你有时间，你可能会放慢你嘅脚步，望下究竟发生咩事，睇下会唔会知道发生咩事。 系啊系啊系啊。 或者系听到侧边有啲途人咧，佢就会描述啦。哦，冇啊，头先啊，佢攞个手推车撞到佢咯，咁样，咁你就哦，从而你知道一啲嘅蛛丝马迹，跟住你就继续喺度追。戏啦，虽然你只不过一个途人喺度睇，但系我哋所有嘢系基于起承转合嘅。如果我哋冇一个基本对起承转合嘅，我叫做 expectation 啦，即系对呢个世界嘅一个认知同埋预示，我哋认为将会咁样发生，又或者我哋唔知道将会点发生，但系我哋想知道佢完结啊嘛，我哋想要一个完结啊嘛，因为我哋人天生就系有一个咁样嘅求知欲，对于所有嘢嘅起承转合都系咁。如果有样嘢无啦啦起咗，你系未完嘅话咧，你会好惨啊！你搭飞机明明系得翻一个钟头，你就要到达你个目的地噶啦，跟住唔系。最惨系咩呢？最惨系谂住有两个钟先到达目的地，然之后你睇一套电影，套电影真系两个钟啊，跟住你唔记得咗，佢落机之前会熄咗佢噶嘛，咁你睇唔到最后嗰半个钟， 救命啊！ 你就好惨啦，你我谂好多人都有啲类似咁样嘅经验系嘛？你喺个飞机度，你真系唔知点算， 跟住我哋会下一次搭飞机，我永远都唔会再睇戏啊，我唔会俾自己咁辛苦噶啦。 系啦，即系呢个就系起承转合，咁而呢一个戏嗰个起承转合咧。系好复杂嘅，其实 我头先就谂由第九场我讲翻转头，可能好易讲嘅啫，即系有一对情侣佢哋偷情，跟住俾老公知道咗，最终咧佢哋就都系决定要分开，即系可能我哋会顺住呢个次序讲，会好容易揾到。但系而家倒序嚟讲，就一开始哦，佢哋已经系分咗手五年之后去讲翻转头啦，应该点样讲咧？阿初 呢一个戏，我头先话其中一个我个人认为一个比较好啲嘅睇法，就系我哋当系阿 Jerry 或者系观众同 Jerry 一齐去追寻翻个真相。 系啊， 咁呢个就系一个最大嘅动力啦。咁、只不过系如果我哋话呢个追寻真相系一个最大嘅动力嘅话，咁我哋就要揾翻喺边一个位佢开始觉得有问题，佢要追寻个真相啦。咁嗰个起会喺边个位咧 ？Winky， 你觉得？ 我觉得第一场佢话俾你听，佢即系话， 可能是我哋两个以为嗰阵时我哋偷情冇人知啫。我谂嗰阵时 Jerry 可以谂翻，或者 Annette 仔，我哋见听到 Annette 仔嘅事，系咯 ，Annette 仔应该依家六岁啦。 系， 即系呢啲嘅时候，我作为一个观众啊，我已经有啲嘢会去追啊，佢哋两个一定有啲事发生过。 你呢啲都不无道理，但系你呢一个系好似我哋啲政府咁样，系一男子嘅方案，你基本上将成场咧讲晒佢就得噶啦。但系就我个人认为，因为对我嚟讲咧，起承转合 黄晓初 个所有我讲起承转合咧，你如果你心水清，我咁多集咧，每次起承转合个起都系一点嚟嘅。唔会系一炸嘢嘅，系一点嚟嘅。 嗯， 我哋必须要搞清楚就系，如果我哋能够清晰咁样定义到，而家我哋话嗰个戏嘅最主要嘅冲突、最主要嘅事件系呢样嘢啦。咁有乜嘢嘅发生系令到之后嘅起承转合系不能避免？嗱，呢个好紧要嘅，喺我嘅理论入边，嗰个起承转合喺呢一点之后就不能避免噶啦。 咁都，我觉得都系呢一场。 系。 作为观众就是听到他们已经分开了五年。是。这样咯。一点。 嗱，但是观众呢好不幸地。观众在那个位置你想真啲呢，你只是听到说他两个、哦、原来之前有路的。那可能你都想知道。但是如果个剧本真的不讲返转头啦，只是讲之后的东西，你冇佢计㗎喎，其实。 哦、我哋之前 但係呢，如果呢个剧本你咁样睇嘅话呢，就係、是、佢知道咗，哎呀，原来我好朋友啊 ,Robert 知道咗啊，等我去同佢讲对唔住先，或者睇下点样解决先。 嗯、 跟住去到呢嗰个位呢，就係佢同佢个好朋友讲话对唔住啊，我唔知道佢点解要讲俾你听啊，而家件事解决咗，咁算啦，真係好对唔住啊。咁如果啊 ,Robert 喺嗰个位就话，哦係佢琴晚同我讲嘅，咁算啦，我同你咁老友，佢而家都同佢离婚啦，佢又有第二个啦，算罢啦，咁相安无事喎，唔使返转头喎。 嗯。 最惨嘅就係 Robert 话佢琴晚唔需要同我讲啦。 係啊， 因为你两个嘅事五年前我已经知道咗啦。 係啊。 停顿。跟住 Jerry 话咩啊，停顿。跟住 Robert 话、嗯：我谂我都系坐低先啦。 系 呢一个位，呢一个位，对我嚟讲系呢几句对白， 系成个戏嘅。 成个嗱可能可以推前推后少少嘅，即系究竟系去到边个位？因为 Jerry 一路都好想知道，咁点解你唔讲俾我听？系点样发生嘅？你点样知啊？佢一路好想知啊嘛。 系， 但系 Robert 就系、是，唉，太耐啦，唔好讲啦，讲嚟有乜意思啊？唔好讲啦，算啦咁啊。佢就系死都唔肯讲啊嘛。 系， 所以大约喺呢度附近。对我自己嚟讲，我就认为系嗰一个位置，就系 Robert 答佢，因为我五年前已经知道咗啦，系呢一样嘢令到观众唔系系嘛？你点样五年之前知道，但系你唔讲俾佢听？我想知道、呢一个系其中我最大嘅动力。 但阿初，你咁样讲，第一场嘅出现系咪有一个必要性呢？我觉得有噶，即系交代咗，系啊，交代咗阿 Jerry 同 Emma 佢哋本身有一个关系，但系又对于呢个戏嘅起承转合，好似唔列入去讨论。 哦，唔系唔列入讨论啊。其实我哋一路讲起承转合呢四只字啦，起就叫 inciting incident， 即系有一件事件系触发所有嘢必须要向前推进嘅。跟住 rising action 就系成啦，系咪？跟住 climax 就系转啦，就系个高潮啊嘛。falling action。或者 resolution、就系个合啦，即系到最后点算啦。但系其实有一个 terms 咧，几经常我哋会运用嘅，就系叫 exposition， 就系一个前设嘅交代啊。英文入边我哋几经常嘅，即系我都记得有一两集节目我提过话，即系以前曾经有一个年代啲法国嘅戏咧，系好中意一开始就有两个工人喺度讲话，哎呀，阿姑爷佢最近又点点点啊，系啊，少拉佢最近又点点点啊，咁啊，哎，但系佢哋而家又冇钱啊，都唔知点算。跟住咧下一场就可能跟住就已经系有收数。到嚟敲门噶啦，即系个戏系由佢哋两个去讲咗个前设，即系就系嗰个 exposition 啦。而而家嘅 betrayal 嘅第一场咧，其实个前设嘅功能系好大嘅， 系啊系啊。 但系咧呢一个戏点解我咁中意，即系同学生去讨论啊，或者我会咁样讲，系因为你如果睇翻个剧本咧，佢嗰个所谓 exposition， 即系 exposition 系咩咧？系讲翻个前设嘛，一啲嘢我哋可能系唔知道嘅一啲嘅资料，系点样交代翻俾啲观众嘛？呢个剧本劲系劲在嗰啲前设 嗰啲資料係一路一路一路攞出嚟㗎。 哦， 係。你係一路喺度追緊個真相。係。佢係好扣住你，你一路，哎呀，原來係咁㗎，哎呀，原來係咁㗎。嗰啲前設係一路一路講曬出嚟，而唔係話個前設 OK， 我知道咗啦，而家兩個國家打仗啦，佢要殺死佢，佢要殺死佢，好啦，我哋睇佢兩個點樣對死大家啦。係。即唔係咁樣嘅，而佢嗰啲前設咧一路一路咁樣 build up 咧，係我哋越聽越多，越聽越多。所以如果你問我個起嘅話咧，其實喺呢一個位。 係係。 就係、是、阿 Robert 同佢講話，我五年前已經知道咗，而阿 Jerry 好需要知道究竟點解我哋會搞成咁嘅田地啊！ 係 呢、這個就係個起啦。 哦，咁但係講完個起啦，個成轉合我哋都未講，但係我初我哋已經夠鐘噶啦。不如咧，你俾我翻去諗下，我做下功課，下次翻嚟咧再答你個成轉合係啲咩，好唔好啊？ 好。 好啦，咁我哋下個星期一再同樣時間見啦。今日唔該曬初，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